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陈建文。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都系第二节啊！咁啊，琴日咧就民主动力就举行咗个即系泛民初选嘅。 你有冇去啊？ 我冇啊，睇啦， 去啊嘛， 睇咗一阵。 你去过睇下有冇人估你，有冇人即系认错你同赵家贤啊嘛？系， 不如认错我同曹总好啲啦。即系老实讲，个样啊，真系事实上喺个摄影机唔系好分得开嘅。所以咧，即系就嚟咧，所以点解我咁近减肥咧？ 大家想查赵家贤个样系点样？ 唔同，赵家贤就短好多头发嘅， 系咩？ 佢琴日仲要立到成个旋风躺咁，中间要。有个啄咁嗰啲咁咧，同埋佢肥我好多嘅，吓、嗯，仲、话人哋系赵家贤博士啊嘛，我唔系博士啊嘛，嗯、即系你琴日个 live 有冇睇啊？ 你问我 系啊？ 定问早晨啊？系 大家啦，冇 冇、啊、 全部冇， 我都系即系喺点解我其实对成件事我佢知道发生咗，我就觉得即系开心噶啦，咁所以我冇太过去即系斟酌。入面大家的发言是怎样样，即除了跟住立场新闻就重点报道，即是这个范国威同埋这个郭永健，即讨论这个敦位的问题啦，是咁、所以咁先至引起我的兴趣呢，去睇返呢一个係即係关于呢一个初选辩论嘅新闻咁样。咁但係你睇完 live 之后，你咪有啲即係一路睇一路扯呢？係 其实基本上睇咗大概咁二三十分钟都好顶笼啦，已经瞌眼瞓，已经系打住喊路走啦。即系我谂我同你嘅意见系差唔多嘅。其实基本上佢发生咗咧，其实嗰个结果系点啊？或者中间辩论嘅过程咧，其实就即系我大胆讲系无关痛痒嘅，因为好话唔好听，成件事都系糖水滚糖雨啫。成个泛民咧光谱嘅选民咧就喺即系摆咗喺度，而你嗰班人辩论系为咗乜咧？就是希望呢班光谱会舍弃一个候选人支持自己，咁成个游戏系一个糖水滚糖雨游戏。咁问题就系话，你觉得点解当初大家要搞初选呢？ 咪最基本一样嘢，首先咧，我觉得即系撇开吓，即系大家系我琴晚我见到咧，网上面好多人多谢冯检基啊，因为冯检基系真正团结咗即系所有嘅即系反对派包埋呢个本土派啊嘛，同埋自决派啊嘛，系咪先？嗱，我系真心嘅，即系唔单止多谢冯检基，同埋系即系所有参加初选嘅团体单位吓，或者即系报名参与初选嘅本人。因为如果你唔报名玩嘅话咧，咁就冇初选啦。一定有对手先有得初选噶嘛，成件事系咪先？系嘛？咁即系所以无论系即系阿袁海文又好，冯剑基又好，系嘛？新东三位都好，咁样即系只要大家落局，先至有一个初选嘅经验。而个初选嘅经验系咁紧要嘅原因就系话，喺即系旧年雷动计划入边，雷动计划最初嘅谂法，你要抢夺最多嘅议席，就系话，例如九龙西六席抢四席嘅，我哋就系由即系上而下咁样，就系啲政党协调又好，或者搞初选又好，系搞掂四个候选人出嚟，跟住就可以喺选举嘅时候就系纯粹系去讨论呢一个技术上面点样配票嘅问题啫嘛。咁但系因为搞唔掂呢一个控制人选、控制出选人数呢个问题嘅时候咧。咁就係結果係去到雷動計劃要由下而上，係咪要去搵下邊個要棄 嗰啲選民啦， 係啦， 劈死啲候選人， 邊個要棄，邊個要補，係咪？咁當然即係當中係只能夠係從呢個非常之有限嘅資訊去做到呢個效果啦。咁即係所以係可能即係某啲區好成功，咁新西就攋曬屎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呢樣嘢都係緊要嘅，就係話如果我成日都係同大家喺唔同場合都提過，就係話你係要喂，係學下人哋台灣民進黨係點樣抗爭，點樣喺人哋即係極權嘅時候啊！我哋而家進入專權時代咧，但係人哋國民黨搞好多年，人哋未有民進黨嘅時候，都已經係面對緊呢個局面好耐，而係見唔到有改革嘅希望嘅時候，人哋都係照樣去選嘅。人哋就係、是、其實好多時候就係、是、都係要透過一個初選，無論呢個機制。是即大家点唔满意都要有一个经验，第一个经验而是长年累月地去累积，先至可以是去面对我哋将来 究竟在选举的问题上面是怎样是跟整个即国家机器去对抗的。而这个对抗的本身这件事就牵涉到整个即议事规则修改的问题的。但这件事不说住。在这个你可以大家可以批评这个经即经验即可能拆搞初选的规矩是有些人觉得不是太 OK, 是吧为什么这部分占多一些民意实体投票又占得不够多啊哪些团体可以即做这个团体投票这些东西是可以谈的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完全没问题的。咁大家但要明白即成个初选的经济这个过程必须要累积这个经验、嗯、是吧尤其是 在 初选 累积了十年 的。是啦这个初选是哪个发明的呢我想请问一下。 郁文发明的嘛初选。呢樣係真係佢發明嘅喎、哦，嗰陣時喺07年嗰陣時，要對呢個葉劉淑儀咁就初選咗陳方新出嚟啊嘛，係、嗯、啊。 但係個初選，嗰、那個所謂泛民嘅初選係由盧永樂代表社民嘅盧永樂，係代表呢個獨立。但是得到民主黨和公民黨支持的陳方安生嘛、嗯、是不是、啊、所以整個初選是毓民發明的沒講錯 是的但是那時毓民發明的初選是為了之後正選捧盧永樂嘛誰知盧永樂又是反骨仔或者毓民自己反骨了盧永樂啦所以搞到盧永樂就出來選再加上沒寫文而獨立了出來這樣嘛 所以呢在這個情況裡面呢就是即初選現在只能夠根據回當年黄毓民、 啊、初选总设计师 的经验而行。所以如果哪位有些觉得现在的初选是有些什么问题的时候刚刚就是重新再实践一次的时候大家觉得有些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即改进以后 的初选机制。我就这样看 其实毓民那时的初选机制和现在的机制都不是太大分别一样有团体票有民调不过没有实际票站的那时好 像。那时没有的。 好像只是团体票是吧 嗰時就係閂埋房門辯論完之後即刻投票㗎嘛。 哦即係冇搞到咁大嘅。同埋嗰陣時亦都冇分黨分派得咁犀利嘅十年前。好少政黨。 咁但係我哋又經歷過即係佔中嗰陣時候咪投選呢、這、一個嗰、那個普選方案嗰個經驗嘅。咁其實即係我覺得實體票站呢樣嘢都係要嘅問題即係錢嘅問題即係點安排得到嘅啫係。咁所以係其實最緊要就係即选举土伯成日讲啦选举就是一样以战养战的嘢嚟嘅。选举就是一个议题你系喺街道可以嗌咪呼吁人哋参与投入一种运动嚟嘅。咁所以我不嬲我都系建议有呢个初选就系话提早地系去动员即或者我习惯我哋即嘅所谓反对派嘅选民呢系去即投入呢一个选举。 同埋你睇返外国嘅经验呢或者点样呢初选呢派啲贼人出嚟呢系冇问题㗎嘛。即系你几贼出嚟甩流晒鼻水啊咁样嗰啲都系出嚟初选冇问题㗎。所以民主党个袁海文出嚟初选系冇问题民主党呢一步系啱㗎。因为你 我冇见到佢流晒鼻水。 如果你初选都唔派出嚟练兵呢你正选出嚟呢就好难再难成。你初选你围内玩啫嘛，咁你派啲人练下兵啊，点样都好，其实一样系一定一样好，一个几好嘅。 当初个谂法咧就系美国嗰啲总统初选咧就系谂住你，因为系啦，尤其是咧即系用成年嘅时间咧，大家系去即系喺党嘅内部练过嘅时候咧，咁有啲咩丑闻啊，尽早爆晒出嚟啫，咁就可以减低去第日即系正式选嘅时候风险。但系当然咧，近年呢个例子就即系成为一个特例啦，系咪先？阿侵侵，所有丑闻爆晒出嚟，原来都会赢嘅咁样，咁呢个就另一回事。是但是我觉得即长远来讲我觉得初选是一个即对抗这个即全面管治 同埋你根本没有练兵场你区议会选举你一些很地区性你根本跟立法会很不同的那你就打不到一些议题但是初选你又可以打一些政治议题但是你一打你又落政选 你又被人屈戒票或者真的戒票很快那你有初选机制其实是好玩很多的整件事 同埋要训练得到是不是即所有参与的人同埋最尾、好像台湾民主党我成日讲的例子的时候在2008年的时候即民进党四大天王都是要即陈水扁到期啦咁就要即争呢一个即总统嘅 你嗰年有冇去台湾你嗰年有冇去台湾 嗰年选举嗰年我有去台湾但早期讲緊民进党初选嘅时候当然唔喺台湾啦係。哇咁四个人吕秀莲、谢长廷、游锡堃、苏贞昌呢初选入面呢哇互插到即刀刀见血嘅又话你以前做过咩呀你嗰时做过乜嘢呀咁样你做副总统唔得睇呀咁样。喂所有嘢都画晒出嚟嘅。但係一旦定嗰个人选之后呢就全部就企喺即 初选胜出嗰个人后边。 嗱，郁敏咧教我哋初选咧，就做到第一步啦，永远。就是互插刀刀见血嘅，咁佢永远咧就做到第一步嘅，但系第二步咧永远都做唔到嘅。如果唔系咧，譬如话任亮宪嗰阵时话咩咩咩喺社民连倒国，跟住唔得嗰日会走嘅黐紧线，跟住陈物力嗰度拗唔掂又走嘅黐紧线，跟住本土霸业普成个联盟唔得又走嘅，即系佢永远咧喺第一步系做得好好嘅，即系刀刀见血嗰 part。但第二 part 咧就老死不相往来嘅，最后有意思。 呢一样嘢 系一个问题嚟嘅。 呢一样嘢就系对于初选。嘅對於國大而家即係泛民嘅泛民中人啦，係一個歷練嚟嘅，係真係嚇。 即係你屌完人之後就，哎，大家要撐呢個人啊，知唔知啊？嚇，你唔撐佢嚇，泛民呢個唯一候選，我哋都要撐佢咁樣，即係要咁樣咯。但係最後竟得唔得咧，就一個考驗嚟。 係一個考驗嚟嘅，即係尤其是呢個考驗好實際啊，九西係咪先係嘛？ 係咯，係咪？如果最後馮傑基出咗嚟嘅，你咁係都要投馮劍基，原來都係喎。如果你根據 係啊，理論上係要咁樣做噶。系嘛？咁所以 初选唔团结咩？你应该初选嘅时候策略配票俾第二胜算高嘅，咁同妖姬扑街。咁所以你一定要咁样做噶嘛？我真系呼吁泛民嘅支持者要策略配票，就令到你要 less evil， 令到呢个 big evil 冯妖姬咧不能够成为泛民嘅代表，系嘛 ？即系我补充几句啦。即系其实我觉得初选有啲怪嘅。其实一开头嘅时候我已经讲咗。其实我唔系好介意初选嘅内容系乜，佢哋噏个乜，即系对于我本人嚟讲，我系唔 care 噶。因为点解咧？去到最后，你班人喺度做紧乜嘢啫？你班人系想揾一个所谓叫胜算较高嘅候选人。你系用个方式就好似初选咁，即系类似系边个投票，大家计票，大家数 number。咁先唔好讲数 number 公唔公平 ，OK？ 问题就系话你成件事嘅目的系咪真系为咗协调一个胜算较高嘅候选人呢？即系呢一样嘢。我只是赞同个结果是会出到个咁嘅人，但系嗰个人有冇说服力我唔知，因为第一我住新西嘅，九东唔关我事，九西唔关我事，新东唔关我事，港岛更加唔 Q 关我事，我亦都唔会帮任何人背书，又唔会帮任何人拉票。问题系，当你出自一个咁嘅机制嘅人，学你头先个讲法话斋，佢喺台前嘅时候系得唔到佢即系初选嘅时候竞争对手嘅支持嘅，咁我问你呢个初选搞嚟做乜嘢？好简单一样嘢，喺琴日嘅初选度，我净系睇到一样嘢，当然就系话你所谓叫初选嘅 candidate， 你喺台上边即系好认真对呢个初选啦。阿赵家贤又好认真咁，即系用晒嗰种选举论坛嘅模式，就系话每一轮咧就边一个发言先，跟住就住一边一个问题咧，就每人发言几多，就大家可以互相追问，即系第二 part 就互相追问啊，如何？问题系。你竞选论坛即是一个 proper 的竞选论坛，你面对的是全香港人， OK？ 你面对全香港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即是说如果我觉得自己是不是蓝不是黄的，我希望凭你们的选举表现去将我一票投下去，而且我希望改变到个选举结果，即是我投票的人可以当选。那我问你，昨天那件事我投了一票是证明了什么东西呢？第一，所谓叫做而家个即系而家已经系玩嘅一样嘢，系咪所谓叫得票最高即系个结果系得票最高嗰一定算得成？因为原来唔系，屌你一个唔觉意啊，揾咗个本土派上去，嗰个叫咩名话？张 秀贤， 张秀贤系，屌你选咗个张秀贤，佢未肯选应该俾人 DQ 噶。于是大家思考一件事啦，原来有 Plan B 嘅。咁我问你个 plan B 使唔使一定喺翻个机制里边嘅咧？即系嗱，即系张秀贤唔系赵家贤嘅讲法咧，就系话呢个所谓叫初选咧，其实系按住咧个民意调查嘅第一阶段个 popularity 咧去分别边一个系即系第一，边个系第二，边个第三。即系换句话说咧，如果即系民意最高嗰人俾人 DQ 咗咧，基本上系第二民意嗰个补上嚟嘅。 佢咁讲过咩？我因为我睇报道咧， 最后系 睇新闻嘅报道剪辑就冇呢样嘢嘅，即系话咧你都仲 我啱啱就 download 咗 欧联都仲有欧霸打嘅， 因为我啱啱 download 咗佢个 official 嘅声明啊。咁问题就系话，喂唔系阿 Ken 觉得自己系 Plan B 嚟嘅，即系如果系姚松贤俾人 DQ 咗，佢系 Plan B 嚟嘅， 但系佢冇玩初选， 但系佢冇玩初选啊，咁你俾唔俾佢上？ 我觉得呢啲就系正正系要累积嘅经验嚟嘅。 即系我完全明白，所以我唔系即系点讲咧？你话呢个经验系累积咗，下次点样？整好啲即係其实 OK， 就大家接受一 个阶段嘅经验。 咁问题就係话 好似件事已经行到嚟呢一步，我都唔知点搞咯。你问我，即系如果比作我住喺九西咁话啦，即系我谂我多数嗰票都会投落姚松炎身上嘅，因为点解？最主要佢系被 DQ 嘅人啊嘛。即系基于呢个大原则底下，其他人我就完全唔会考虑嘅。问题就系呢个人俾人 DQ。是咪有第二个人补上 冯检基咯，唔通系袁海文 替补机制 水噶嘛？ 系啦，咁我就唔明白嗰个点解唔喺嗰个初选入边机制嘅人，突然间可以话俾人听佢自己可以系 plan B。 唔系你话阿 Ken 出嚟，阿 Ken 都冇曾建超都冇公开讲过系嘛？ 都好似有嘅吓，都好似有嘅，我又揾得翻啲报道嘅。不过唔紧要，时间上边可能佢早排讲过啦。咁啊，赵家贤最新嘅公布就系话，基本上 Plan B 咧都会喺呢个民调里边出现嘅。咁我就觉得个投票即系个选票嘅方式就好大问题啦。喂，我永远觉得如果你系要选两个人选嘅，你一系就话俾我听，我系有两票嘅，拣第一系边个，拣第二系边个，每个人都有两票。 好似话系咁样投嘅喎，投一二三嘅之后，唔系投一个嘅、 啊。我而家啊系喎系喎系喎， 系啊， 未睇到呢段，未睇到呢段，系抹咗我之前讲嘅嘢，唔啱，系衰咗，啊扑街啊，真系 开完会衰， 啱啊系啊 啲嘢， 我睇完我啱啱睇，唔系睇呢度，我又碌到呢度，好，唔讲呢样嘢先，好啦，讲翻就系话，你成个竞选论坛，接翻我头先第一，即系。较早前嘅论点，喂，如果我系面对住全香港市民，我系基本上我可以令到一啲唔同光谱、唔同派嘅人支持我嘅。但系我而家问啊，琴日嗰个选举论坛系咪可以令到唔同派别嘅人支持我？有几多人觉得我系黄丝之中，冇派无别嘅？即系你话俾我听，张秀贤又得，你话俾我听洪剑基又得，你话俾我听范国威又得，你话喂新东每一个候选人都得嘅。我老实讲，我唔相信系多呢啲人，只会有一类人嘅啫。譬如我是黄丝，我是本土的支持边个，我是主流泛民的支持边个。当然就是话我是民主党的，你又选个公民党的候选人出来，我 会支持呢，我得，即是我觉得民主党公民党的票可以互换的。问题就是话黄色和红色，即是所谓人民力量和社民联的支持者，他是投给范国威，是投给民主党公民党，我不知道。我不希即是我是不会觉得一个这样的一个即系所谓叫论坛系可以令到呢一样嘢个大局有改变 嘅。咁呢一个系咪一个唯一嘅论坛先？ 唔关事，唔关事。你只要所有论坛都系用同一个模式去喺度，所谓叫 唔系个候选人可以啱啱可能张秀贤听完你讲之后，第二场论坛 佢咁揾埋建制派，揾埋陈家票落水，定系揾埋嗰啲邓家彪落水？ 初选就讲得 可能揾老美男咧，因为老美会帮阿彪啊嘛，阿邓家彪啊嘛，系咪？咁得到美谈嘅支持咪应该系咪？喂，其实琴日嘅情况系点样样啫？ 乜好睇多段片先？呢段片好睇， 系咪同阿周深？ 唔识咪唔识咪， 同阿周深有关 的。非常好，唔识咪 呢一段系 唔系？ 有冇搞错啊？ 嗰个张教授、张博士 问。第二个问题咧，想请教三位， 问得好好。 我自己嘅判断咧，而家香港 我唔识佢真系。 喺我喺香港长大出生到而 张楚勇博士啦。 喺咁低潮嘅时候咧。你哋如果係入咗立法會繼續為民主運動去推動嘅話咧，你哋會認為以往做得最錯嘅喺民主派嚟講， 我覺得佢呢個問題問得好好。 而以前做唔到，而你可以諗到最有效去復興翻民主運動嘅議會內好，議會外好，又係乜嘢咧？咁我想聽下三位候選人就呢兩個問題點樣。 好，唔該，唔該張教授。現時嗰個嘅流程咧，就會係郭永健、范國威，然後張秀賢。好，郭永健一分鐘時間。 我認為以往咧做得不足之處，就係冇將力量、冇將能量咧係儲蓄喺民間。過往咧，正如教授所講，民主咧好似係相對容易。譬如講緊回歸之前，民主派贏到議席係相當嘅大比數贏到議席，咁但係回歸後我哋 佢好快就話俾大家聽點解佢會咁答嘅咧？ 但問題喺呢二幾二十三十年之間，我哋有冇將個力量係放喺民間呢？大家都知道，其實一國兩制對中共嚟講係一個緩。 咁點先叫將啲力量儲存喺民間呢？ 迷失於選舉，迷失於係爭取政制 上。Form One Science 冇學咁 potential energy 啊嘛。 工會，我哋喺任何嘅場域， 每人都有。 係啊，佢啱啱提咗啦，提咗兩個字，工會。 我哋嘅市民，政治化我哋嘅街坊咧，會唔會淨係搞旅行團、搞呢個派嘢，而 而冇去令到佢哋明白民主嘅真谛、民主嘅可贵，从而系坚持去争取民主。 可唔可以 pause 一阵？ 可能要系20-30秒。 讲咗呢条友先。咁好多谢工党嘅朋友回应啊，系嘛？即系 工党主席啊，大佬郭永健。 我系真系好，我系真系好惊讶会咁样答嘅。我真系非常之， 我一啲都唔惊讶。你第一个问 都唔惊讶， 第一个答，第一个答就系咁噶啦，系咪先？你俾我做第三个答，我梗系会答啲唔同嘅嘢啦，系咪？因应住你讲， 屌你老味， 明咩系左教？ 如果彩嘅问题， 喂，如果可以将啲能量，将佢注入一罐汽水度，而嗰罐汽水收埋喺我屋企啊，等于将啲能量摆咗喺民间，呢件事系易做啦。咁但系我想问。既然你咁撚叻可以 spot 到一条问题，过去呢20年民主运动系冇办法将啲能量储存喺民间，我问你工党嘅人做过啲咩嘢？ 唔系啊，工党就系因为有李卓人嘅失败所以认知到呢一个问题嘅存在，系因为 非常之好， 因为李卓人储存啲能量喺新界西， 咁我问你 唔靠雷动咧都唔 咁民主党嘅人做过啲乜嘢？民主派 尹兆坚啊，你有睇紧啦，尹兆坚，尹兆坚咧就将能量咧就储存喺新界西啦，所以就算李明达两公婆扑咗街都好咧，尹兆坚咧都系吸翻啲能量出嚟。 我有问题啊，我记得啦，我一冯检基咧输咗之后咧，佢就话就话要供楼咁样，即系佢冇将啲能量储存咗喺支撑嗰度。 嗱，冯检基个问题就嗱，因为佢将啲能量咧就上一次咧就储存咗喺新界西，所以咧就甩唔翻出嚟咧喺九龙西嗰度啦。所以大家就要问啦， 将一啲能量储存喺荷包度得唔得啊？ 唔好咁啦， 屌你老味！ 我睇埋，睇埋， 咁黄毓民将能量储存到喺边咧？ 易得到咯。 唔系我认真讲，咁你作为一个未记得佢哋嗰个思维，因为我都左翼出身，我冇明白，咁佢哋系讲工会，讲嗰、那个 我都冇讲工会两个字， 人民嘅授权嗰啲噶嘛， 我完全明白， 佢一定系咁样讲噶， 我完全明白呢、這个问题， 佢系社会主义个 真谛就系话，而家人哋问紧你 how， 唔系问紧你 what。你就答我 what？ 系啊，我知道系咁样做好。我而家问你系点样做到件事？ 真系，我想即系听埋头，跟住嗰两条友答咧，就俾你搵个 model answer 出嚟。但我都要讲一讲，喂，其实张彩英个问题系好复杂嘅，一分钟系答唔晒。第一个最失败嘅地方 系 咩嘢？跟住先到敲嗰个问题。 唔系，我系黄答答得好简单啫。我从今日开始，我每日6点就喺城门河跑步，我睇下可以闹到几多个选民。我话俾佢听咩叫对民主嘅坚持，对民主嘅坚持就好似我减肥咁，好似黄杨达去跑城门河咁。我话俾你听到今日开始，由直至到选前嗰刻，我每朝6点喺度跑步，我睇下几多人跟我。 咁你将啲能量散失咗喺跑步之中咯？ 诶，错，我就系将我能量注入翻去跑步啊，希望跑步嘅人会支持我嘛。你知每朝喺城门河跑步有几多人啊？只要我每朝持之以恒喺城门河度派单张，我希望有收获嘅。呢一个就系郑松泰点解天水围有票嘅原因。点解你到个我唔讲咧？呢个系一个好捻简单，而且亦都系个好 humble 嘅答案。你唔好同我讲飞机大炮啦。 唔系，其实佢讲紧同一样嘢嘅。佢唔识得呢种 presentation， 我觉得阿周深冇讲错啊，系嗰种左交好多好多 jargon， 好 要去包，即系包装成件事。其实讲同一样嘢，就 我包容 社区啫嘛， 我包容，我包容。 咁当然你呢个系即系讲一个好啲，系教佢好啲嘅 presentation 嘅方法。 转头翻嚟先睇，差唔多时间。转头翻嚟先睇，第三节系。